第七集，表白失败。瓦罗森队长不会轻易受到暗影和噪音的干扰，他总会沉着应对。这位脸上有疤的战士仿佛是为战斗而生，纵使智谋过人，他却既不想成为国王，也无心和女王成为伴侣，尽管那会拉近他与艾萨拉之间的关系。平日里他只是满足于以女王的名义指挥军队四处征战，至于政治层面上的事务，他都愿意交给萨维斯处理。跟瓦罗森比起来，萨维斯精通权术，并且享受周旋其中的感觉。最近这段时间，瓦罗森却要被迫多花些心思在权谋的事情上，这一切都要归因于那位死而复生的同僚萨维斯。伟大的萨格拉斯用神奇的力量复活了女王昔日的顾问，使他再次指引着上层精灵们的意志。这原本不该让瓦罗森感到苦恼，可萨维斯改变了太多，女王却没能看清他的这些变化。瓦罗森认定萨维斯并没有把女王的荣辱放在心上，而是另有打算。在瓦罗森看来，无论对燃烧军团的统治者们多么尽忠职守，他身为女王仆从的身份却永远不会改变。 卫兵队长阁下还真是兢兢业业，就算不当执事也会在大厅巡查。 是的， 萨格拉斯认为你很有前途，瓦罗森队长，但凡被他看中的人肯定都会得到重用，有朝一日你会当上军团指挥官，跟马诺洛斯，不，应该说是跟阿克蒙德平起平坐。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幅场景，自己统领着一群恶魔大军，剑锋一指，手下的爪牙们立即朝敌人扑去，把对方撕碎。 这是我的荣幸， 也是我们的荣幸。要是能尽快美梦成真，我们甘愿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，不是吗？ 这是自然的。 你可以用更加适合你的方式来为他尽忠，成为军团指挥官指日可待。 萨特蛊惑的语调让瓦罗森队长兴奋起来，脑海中想象着自己将以女王陛下和萨格拉斯的名义率军征杀，重挫敌人，让对手尸横遍野。但是当瓦罗森队长想到这些时，他却看不清自己的样貌。他努力把自己想象成诗中描写的骁勇战将，身披铠甲，手持利剑，可涌现在脑海中的形象却与之恰恰相反。那形象如同萨维斯的翻版，他觉得很厌恶。这种厌恶总算让他醒过神来，挣脱了萨特的目光。 很抱歉大人，我还有任务在身。 好的，瓦罗森队长，忙你的去吧。 瓦罗森仓皇而逃，尽管这似乎会让那个头上长角的身影感到不受尊重，但他依然加快了步伐，头也不回，握紧手中的佩剑，像是随时准备拔剑杀敌。等他确定已经将萨维斯远远甩在身后时，才慢下脚步。但即便是在此时，萨特的花言巧语却依然萦绕在他的耳畔。瓦罗森知道，就算他能看穿对方的把戏，还是难保不会有其他人落入圈套。夜色笼罩着拉文凯斯领主的大军，此时艾卢恩的追随者，这些女祭司们已经深入到暗夜精灵战士身边，准备为他们赐福。尽管这群女祭司戎装在身，还是能给士兵们带去温暖与安慰。月神始终在天上注视着他挚爱的子民，赐予他们力量与信心。泰兰德表面上淡若清风，可内心深处却时常忐忑不安。他经常感受不到他带给其他兄弟姐妹们的平静和勇气。高阶祭司认为他深受月神的眷顾，但是泰兰德却感觉不到那么伟大的力量。他觉得自己需要学习和成长的地方太多了。这时 最后一缕日光也隐没在地平线上。泰兰德加快速度，他知道号角声马上就会响起，大军将立即向新艾萨利进发。在为另一名士兵赐福之后，他迈开大步走向等在不远处的叶人豹。当他准备翻身跨上坐骑时，有人挡在他面前，他本能地伸手抵住那人的胸口，却被对方抓紧了手腕。泰兰德抬起头，心脏欢快地跳动，他看清那人身穿深色的军服，脑后扎着马尾，更明显的是那琥珀色的双眸。 伊利丹， 泰兰德，我非常感激你的赐福，但更喜欢和你近距离接触。 伊利丹，你 这一定是命运的安排。泰兰德，我一直在找你，如今局势变得太快，我们不能再犹豫不决。 我们现在说这些还太早了，你放开手。 是太晚了才对吧？好吧，是我太过心急，现在还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你一直在忙着治疗伤员，我会找个合适的时机再来找你。 唉，伊利丹。 萨曼基斯，恕我打扰了。 随时欢迎你来找我，布洛克斯。愿月神指引你的灵魂，愿他赐予你无形的力量。 谢谢你，萨曼基斯。我不配得到这样的祝福，但是，萨曼基斯，我来找你不是为了这个目的。 不是吗？ 萨曼基斯，我的内心感到很不安，我要向你坦白。 请说。 我一直都在期盼着死期的到来。 你的意思是，你一直都想自杀？ 不，不，我是一名兽人战士，绝不会把匕首插进自己的胸口，但我确实想被别人结束我的性命。 于是，布洛克斯一五一十地向泰兰德讲述了他们对抗恶魔的那场战争，以及他和战友们是如何死守阵地等待援军赶到的。泰兰德得知那些兽人接连倒下，直到只剩下这位老兵一个人。正是由于布洛克斯等人的顽强抵抗，才扭转了战斗的败局。可他却深深地陷在内疚之中，想不通为何只有他一人独活。那场战争很快便宣告结束，布洛克斯也没能找到弥补错误的机会。当大酋长萨尔主动让他去调查异象时，他便将那视作灵魂的召唤，总算能结束他的痛苦。可在那场意外中丧生的却是与他同行的年轻战友，这让布洛克斯心头变得愈发沉重。接着传来了燃烧军团入侵卡利姆多的消息，兽人再次希望能借此赎罪。他与敌人浴血奋战，总是拼杀在战斗的最前线，希望能在跟敌人的对决中英勇就义。不幸的是，布洛克斯太过勇猛，杀死许多恶魔后，他也只是受了点皮肉伤。然而当这位兽人老兵随大军出征苏拉玛城时，他终于开始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是另一宗罪孽。他想明白了，他不该因为没能和战友们共同赴死而感到内疚，反倒是周围所有人都在为生命而战，只有他渴望逃向死神。他的战斗动机与对抗燃烧军团的所有人比起来截然相反，他感到深深的惭愧与不安。 我对英勇战死的下场欣然接受，这样的结局对兽人来说无上光荣，可是所有人都在与邪恶势力抗争，只为保护自己和其他人的生命，我却一心想要寻死，真是太惭愧了。 你不必对我忏悔，布洛克斯，你已经诚心内省，这些艾罗恩都会听见，他一定知道你已经领悟了其中的真意，也会原谅你从前错误的想法。 还是要谢谢你，萨曼基斯。 我们要出发了，无论这场战争会让你遇到什么，布洛克斯，月神将会永远守护你的灵魂。 谢谢，萨曼基斯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 布洛克斯尊敬地举起战斧，然后小跑着离去。泰兰德目送兽人的背影渐渐消失，这才注意到祭司们已经发出了召唤他的信号，他必须尽快率领战队赶去与大军会合， 勇敢地踏上艾露恩为他指明的道路。他深知，等待他的不只是即将打响的战争而已。 精灵们又从西北方向的两处聚居区增派了援军，听说来了几千人。 燃烧军团一个小时就能集结那么多援军。 既然败局已定，那我们又何必白费力气？不如舒舒服服地坐在草地上，等着恶魔把我们的肚子剖开。哦，不对，事情不是那么发生的。暗夜精灵反击了，还打了胜仗。 安静点，我没说增派援军不是好事，只是指出事实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，由于我们的出现和异象的存在，历史未必会沿着从前的轨迹重演。燃烧军团很有可能打赢这场仗，一切都将不再是我们记忆中的样子。 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，绝对不会。 罗宁，站在永恒的角度看事物，无论是温雷萨还是你那尚未降生的双胞胎，他们的命运都算不了什么。不过我一定会为他们战斗到底，就像我为军团的未来那样奋不顾身。即便在我打赢战争之后，未来也是福祸难料。 是的，就算燃烧军团暂时失败，巨龙也会损失惨重，死亡之翼将会帮助兽人控制巨龙，许多红龙也将无辜牺牲。 可我们也不能丧失希望，为了驻守希望，我也不能让历史发生改变。 我只从达拉然的法师们保存的历史资料中对过去有些了解。克拉苏斯，你活了这么久，肯定亲身经历过。 你从书中获得的知识，说不定要比我这凌乱的记忆还要准确。我认为是诺兹多姆干扰了我的思想，尽管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这项任务，却使我无法全部吸收，其他记忆也损失了不少。我恐怕再也无法清楚地回忆起这段时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。 那我们就全力以赴，期盼最好的结果吧。 就像所有人在苍鲸那场战争中表现的那样。 嗯。 精灵大军马不停蹄地向前进发，大多数士兵看起来斗志昂扬，因为敌人似乎并不急着跟他们兵刃相接。克拉苏斯的耳朵比周围所有生物都要敏锐，他听有人说那群恶魔总爱对毫无准备的无辜平民下手，制造毁灭与死亡的浩劫。每当恶魔跟有组织的抵抗军正面交锋时，总会损失惨重。有些人甚至据此推测，如果暗夜精灵在第一场战斗结束后就将燃烧军团赶回新艾萨利，而不是鸣锣收兵狙击实力的话，那么这场战争很可能早就结束了。这样的言论深深地困扰着克拉苏斯。怀着信心上阵杀敌是好事，但自大轻敌无疑是自掘坟墓。暗夜精灵必须清楚，燃烧军团就是死神的化身。想到这里，他凝视着那位看起来似乎对这一切甚是了解的暗夜精灵。克拉苏斯记得马法里奥会是赢得这场战斗的关键人物，可惜那段记忆也已模糊不清。马法里奥是首批德鲁伊之一，尽管并非是唯一的一个。克拉苏斯料定必须豁出全力护他周全。